离开胸口的余温还留着，那迎来的风拂过我，把你给的爱掠过，我是雷光夏。我们听到这是知更刘庭祖的作品《美》。音乐总是诚实，表达宽广又细腻，抽象又率直，这是我们喜爱音乐的原因。继续来欣赏，这是前年金马奖最佳剧情影片得奖作品《大象席地而坐》的配乐。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胡波，而配乐是花伦。我们来听这段电影原声乐里面选出来的《坏孩子的天空》。 来自前年的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奖作品《大象席地而坐》，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我们今天会听很多的音乐，说比较少的话。这是一部电影插曲，是来自电影《谁先爱上他》的李英红的作品《悲伤巴厘岛》。 中我们可以找回记忆中的巴厘岛，但是至于拥抱亲吻都要再等等了。继续听杨乃文的离心力。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力与你永恒拉扯，安静的望着不属于我的这距离，是何意义不舍，不要拥抱寂寞亲吻，我会粉碎才不完整，我不存在就没有消失的可能。语言幼稚也很快乐，我只是前行着，你不明白这里危险万分。也不会沉重。 是宿命，我在这。 不要拥抱，切莫亲吻，我会粉碎，不再完整。杨乃文的《离心力》，时间是下午3:20。今天听很多的音乐，说比较少的话。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Na praia, na esteira, com barulho de motor. Em fevereiro, debaixo do chuveiro, de chapéu, de cangaceiro, de jaleco, de doutor. Na...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

迎回到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听到这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当很久以后，我们会如何回忆这段时光？那些离去的、消逝的，那些曾经光彩绚烂的城市，那些悚然无人的大厦，还是远方渐渐清晰的山脉，天空飘过的一抹云。来听，这是告五人乐团的作品《迷雾之子》。 沙发不离开，像是熟悉的公路，总是蜿蜒弥漫着大雾，吞没你我之外。远方巍峨的山脉，横断天空的自在，高山往下窥看，压力翻腾，搅动着人海，覆盖你我之爱。随之而来，随心放乱，在眼前，模糊袖为何的城市和倒数的你的全都是你转身的我。回忆慢慢走过来，像是熟悉的公路，总是蜿蜒弥漫着大雾，吞没你我之外。远方巍峨的山脉，横断天空的自在，高山往下窥看，压力翻腾，搅动着人海，覆盖你我之外。随之而来，随心泛滥，哦，你在我身旁，不在眼前， 我们听到这是台湾的独立乐团告五人，这首歌叫做《迷雾之子》。听到这是来自台湾的年轻一辈的创作人、乐团或是各领域的年轻人，都觉得好感动，好像还有希望呢。下面这首歌是一位美国女歌手叫 Janis Ian， 这首歌也很让人觉得很有感觉，叫做《Stars》。 I was never one for singing. What I really feel, except tonight I'm bringing everything I know that's real. Stars, they come and go. They come fast or slow.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And all you see is glory. Hey, but it gets lonely there when there's no one here to share. We can shake it away if you hear a story. People lust for fame like athletes in a game. We break our collarbones and come up swinging. Some of us are downed, some of us are crowned, some are lost and never found, but most have seen it all. They live their lives in sad cafes and music halls. They always come up singing. Some make it when they're young, before the world has done its dirty job. Later on, someone will say, you've had your day, now you must make way. But they'll never know the pain of living with a name you never owned, or the many years forgetting what you know too well. That the ones who gave the crown have been let down. You try to make amends without defending, perhaps pretending you never saw the eyes of grown men of 25 that follow as you walk and ask for autographs or kiss you on the cheek. And you never can believe they really loved you. Some make it when they're old. Perhaps they have a soul they're not afraid to bear. Or perhaps there's nothing there. They come fast, they come slow.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And all you see is glory. But most have seen it all. They live their lives in sad cafes and music halls. They always have a story. Some women have a body men will want to see, and so they put it on display. Some people play a fine guitar. I could listen to them play all day. Some ladies really move across the stage and cheerily shook and dance. I guess I could learn how if I gave it half a chance. But I always feel so funny when my body tries to soar, and I seem to always worry about missing the next chord. Guess there isn't anything to put up on display except the tune and whatever else I say. But anyway, that isn't really what I meant to say. Tell a story. I live from day to day. Stars, they come and go. They come in fast, they come slow, and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And all you see is glory. Most have seen it all, lived their lives in sad cafes and music halls. And we always have a story. So if you don't lose patience with my fumbling around, I'll come up singing for you. I'm down. 美国女歌手 Janis Ian 演唱的 Stars。来为各位念首诗吧，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诗人玛丽·奥利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夜宿森林中》。我以为地球记得我，它如此温柔的把我带回，为我理顺她深色的裙子，她被苔藓跟种子充满了口袋。我从没有如此熟睡过，像河床上的一块石头。在我和闪烁白色火焰的星辰之间毫无他物，除了我自己的思绪。他们像在完美的树木之间漂浮的轻盈飞蛾。一整夜我听见一个小王国在我耳边呼吸，昆虫鸟类，他们在黑暗中各自忙碌。一整夜我坐起又躺下，如同在水中抓紧那明亮灿烂的厄运。 早已消失幻化了十几次，就在那更美好的事物之中。提琴家 Julia Kent， 而诗作 Sleeping in the Forest 是美国诗人玛丽奥利佛的夜宿森林中。时间是下午3:5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在第二个小时要来多听些古典音乐吧。 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欣赏是俄国作曲家肖沙高维奇爵士组曲当中的圆舞曲，这是由俄罗斯交响乐团的演出。总觉得好像在这个时候听俄国作曲家音乐还蛮适合的。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俄国的音乐家他们的生活状况在那个时代都比较严苛一点，所以他们懂得如何从现实中萃取出真正的精华跟艺术的表现。肖斯塔高维奇就是一个例子，他一生中都在政治风向里面找寻到可能的创作的机会跟空间。下面这首同样是来自肖斯塔高维奇的作品，这是他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是作曲家写给他的儿子马克森。肖斯塔高维奇在1957年19岁时候的生日礼物，而马克森也以这首曲子的首演作为自己在音乐院毕业的表演曲目。虽然他的父亲也就是肖斯塔高维奇本人在曾经表示说，他觉得这首曲子没有杰出的艺术价值，内容是平凡的，可是他的儿子马克森却非常喜欢父亲为他所写的这首作品。而对乐坛或对一般观众来说，这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也是一首非常优美而且充满感情的音乐。我们就来欣赏这是由俄国钢琴家梅尼可夫以及库伦恩奇指挥马勒室内管弦乐团演奏来自肖斯塔高维奇的 F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就是肖斯塔高维奇所写的 F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听完了这首音乐，真的有一句评语，就想嗯，这就是青春啊，因为这的确是为他的儿子19岁生日所写的，所以里面听到那种蓬勃的朝气，然后这种绝对的速度感。我们欣赏这是俄国钢琴家梅尼可夫以及由库伦恩奇指挥马勒室内管弦乐团的演出版本。再继续来听另外一位俄国作曲家，就像我说，觉得现在特别适合听俄国音乐家的作品。你会注意到很多俄国作曲家，特别他们在写钢琴作品的时候，好像总是比较把钢琴用作像打击乐器而非键盘来使用。这是另外一位非常喜欢的音乐家普罗高菲夫，来欣赏普罗高菲夫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这是由来自乌兹别克的钢琴家艾贝多·莱莫担任钢琴，杜林意大利国家广播公司管弦乐团的演出。 国作曲家普罗高菲夫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是由乌兹别克的钢琴家阿贝多莱莫甘担任钢琴，杜林意大利国家广播公司管弦乐团的演奏。普罗高菲夫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沙斯塔科维奇，他们都是俄国最厉害的作曲家，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而普罗高菲夫跟沙斯塔科维奇，他们也都曾经为电影写过配乐，像普罗高菲夫就曾经为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写作音乐，而沙斯塔科维奇也是为好多部电影写配乐。我们现在听到就是他为电影《牛氓》当中写一段浪漫曲。据说沙斯塔科维奇年轻的时候，就是曾经因为家境比较贫困的缘故，所以曾经在电影院帮默片做现场的配乐工作。我们现在听到就是《牛氓》这首钢琴跟小提琴的作品。同时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才听到了俄国作曲家包括沙斯塔科维奇跟普罗高菲夫的音乐，觉得这个时候也很适合听另外一位作曲家，他是贝多芬，来欣赏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而这个演出的版本非常经典，你可以听到里面的小提琴家是穆特，而大提琴是马牛友，再加上巴伦波音担任钢琴并且指挥东西合集交响乐团的演出。东西合集交响乐团是巴伦波音组成的，我们知道巴伦波音他来自以色列，而这个交响乐团他邀请了来自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共同组成一个乐团，所以看来在政治或者地理上有旗舰或敏感的这些民族跟国家的这些乐手们，但是在音乐中可以彼此理解，彼此学习，最重要的是可以静下来倾听彼此的声音，然后才能够做出合奏。音乐家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真的需要时间，需要人们给音乐机会。我们就来听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这几位很棒的音乐家的合作，再加上东西合集交响乐团的演出。 Thank you. 精彩的演奏是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这是由小提琴家穆特、大提琴家马友友、巴伦波音担任钢琴以及指挥东西合集交响乐团的演出。刚刚说到音乐家们不断在做的事情就是聆听彼此，即使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国家、民族的人都有机会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不是给音乐一个机会而已，而是给人类彼此一个机会。另外大家也知道小提琴家穆特在三月的时候确诊，希望他好一些了。他在确诊之后不久，在居家隔离中跟伦敦爱乐的乐手们他们一起在视讯中演奏了一首贝多芬弦乐奏鸣弦乐四重奏，找到了这个录音，我们就来听一看。好像影片有点问题。好，我们来听穆特的另外一首演奏，就是福瑞的船歌。德国小提琴家安苏菲穆特演奏佛瑞的作品船歌，刚刚说的他跟伦敦爱乐的乐手们演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我相信在网络上是可以找得到这个影片的录音的。时间是下午4:50，声音纺织机刚差点要说成粉红色的森林，因为在放古典音乐。今天节目也为各位进行到这边，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为您准备的音乐。 我是雷光夏，祝您周末愉快，下周见了，拜拜。